那目前北京市的共享单车风生水起，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共享单车在猛速发展的同时呢，也引起了乱停乱放、违规抢道、损毁公共单车等各种乱象。有人建议相关部门应该及时的制定和共享单车布局的总体规划以及共享单车的管理规定，使共享单车能够与公共自行车共同成为市民出行的便捷安全的选择。治霾治堵应该两手抓，不管是网上的留言还是街头的采访呢，那更多的我们提到的词就是雾霾和堵车。那近日也有朋友说呢，更多最近看到北京的蓝天也是他在北京最大的愿望了，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拿出更有力更有效的方案，让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看到更大的治霾成效。在北京朝阳区的一位网友也说，北京啥都好，除了两点，一个是雾霾，一个是堵车。早晚高峰的时候，这里的车辆总会堵成长龙。针对北京市提出的疏解非首都功能呢，有网民在北京市市长的留言中表示，要规划先行，小到井盖的设计，大到治理雾霾的方法，一定要切实为这座城市减负啦。再让我们关注一下神龙汽车深陷困境的消息。由于销量惨淡呢，神龙汽车部分员工处于闲置。二月底开始，陆续有上千名员工被调往东风集团旗下的东风本田。作为东风集团与法国标致雪铁龙合资公司的神龙汽车，尽管拥有东风雪铁龙和东风标致两大品牌，但从去年开始呢，神龙汽车的发展就深陷泥潭，至今无法破局，这种情况还是愈演愈烈的。近日呢，由于销量惨淡，神龙汽车的大部分员工也处于闲置，截止到二月底，大概只卖了4.5万辆的车。工厂工人去了东风本田1000多人，神龙现在的工位呢缺失和各个部门的抽调，就算是技术中心的人也需要出10%的人去工厂顶工。那内部员工也表示，就算是这样的话，因为开工率不高，神龙内部的人员闲置还是无法解决的。本周神龙在武汉的3个工厂都宣布停放一周了，反正放假了抱怨也没啥用呢，所以有的员工呢就晒出了自己出游玩的照片。三月底正是一年的开始之际，各大企业都在加班加点的准备撸起袖子大干一场。除了这些呢，神龙汽车内部还出现了一些比较奇葩的事情，那就是技术中心的人要去打螺丝，还有党员优先，这样的情况也是被员工们所吐槽。据消息称呢，神龙汽车因为销量不佳，近日对应付账款的交付也使用消极态度拖延，给外包的设计公司2016年应付款现在只付了3个月。在网上有不少调至东风本田的汽车员工在晒自己的工作日记。进入2017年，神龙汽车的状况并没有好转，反而更加艰巨了。那据成联会所统计的2017年1月中国车企狭义用车批发销量的最新数据显示呢，神龙汽车今年1月销量是 2.92 万辆，与去年同期的 6.31 万辆相比下滑了 53.7%。 此时神龙的反常呢，也引起东风高层的注意和震怒。作为东风集团的分管领导，神龙汽车的董事长也在元宵节之后举办的神龙党委经营工作会上痛批了神龙干部当运动员的人越来越少，裁判员越来越多，特别是评论员越来越多。据东风集团的新闻呢，高层领导也带队前往了神龙公司东风标致、东风雪铁龙品牌长沙 4S 店，调研了市场的情况，听取了营销一线人员的意见和建议。这意味着神龙公司的问题已经上升到了集团层面。实际上不仅是神龙，去年法系车在中国整体表现也都不理想。2016年法系乘用车在华销量是 64.4 万辆，占中国乘用车销量总量的 2.64%。但在华法系的品牌除了雷诺外，标致、雪铁龙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对神龙汽车来说呢，在中国汽车飞速前进的情况下呢，如果再不抓紧改革，将会错失最佳的发展时机，甚至可能一蹶不振，进入市场的边缘。再来关注一下很多朋友都很关心的中国新能源汽车补贴批准放缓的消息。那近日呢，2017年第二批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目录，其中一个最为显示的特征是在骗补风波之后呢，可享受补贴的新能源车型的数量变少，而且随着监管的日趋严厉呢，审核进程也会放缓趋势。近日工业和信息化在官方网站也发布了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在2017年的第二批上，根据目录显示，2017年可贴补的电动汽车以及混动汽车车型呢，总共是386个，而去年同期享受补贴的车型数量高达了713个。中国正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推动新能源汽车的应用，这不仅仅可以防止污染，还可以推动科技创新。因此中国每年花费上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新能源汽车的贴补。但是从去年开始呢，由于部分企业存在恶性骗补的行为，中国开始建大型新能源汽车的审核监督，并严厉地惩罚了骗补的数十家企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上月也曾表示，新年伊始，中国 电动汽车以及混动汽车一月份的销量大幅跌了74.4%，而政府要求企业必须再次为所有的车型重新申报补贴，贴补的减少也将冲击中国新能源汽车的销售。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新资讯，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To all my friends, the night is young, the music's loud, they playing our song. Nowhere else did I belong, been here with you, been here with you. Remember, this night got started when you entered. I hope we can get a little closer, maybe even get to know your name. I wanna hear the music so loud. Get some drinks beside me right now. So baby, let it go. You had me at hello. Let's raise our glass and toast. DJ, play that one song to all my time to blow it. Girl, the way you got me feeling so sick. Dance the night away with you, with you, with you. Yeah, nobody is sober. Let's go, don't mean it's over. Yeah, yeah. So baby, let it go. You had me at hello. Let's raise our glass and

今天只要您在三分钟内拨打过400-616-3232，系统都将自动记录您的来电，工作人员会在第一时间给您回复，并为您送上这套拥有高清夜视功能的后视镜行车记录仪，带有闯红灯提示功能的流动测速电子狗，三星品牌的蓝牙耳机，以及金士顿内存卡和车用吸尘器，一共五份大礼。您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拨打400-616-3232，占个名额，400-616-3232，非常好记，400-616-3232。最后一分钟内，不管有多少人参加吧，也通通只要花398，就能拿走这台高清夜视功能的后视镜行车记录仪，再拿走开车必备的流动测速电子狗和三星蓝牙耳机，更有金士顿内存卡和车用吸尘器要额外加送给您。热线为您开通最后一分钟，400-616-3232，人人都有份，现在就拨通抢购吧，400-616-3232，您记好了，400-616-3232，400-616-3232，热线为您开通最后一分钟，400-616-3232，人人都有份，现在就拨通抢购吧，400-616-3232，400-616-3232，400-616-3232，400-616-3232，400-616-3232。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欢迎试驾新星车吧，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新星车吧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星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好好心情，好音乐，总生活够张扬，生活够张扬。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星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Hello，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心情车新闻。 心情车新闻。 沃尔沃汽车在近日公布了集团在上个月完成的全球销量的数据。沃尔沃在刚刚过去的二月份，全球的销量同比增长了 5.7%， 达到36515辆。作为沃尔沃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中国在二月份为沃尔沃贡献了5878辆的销量，同比增长了 20.8%， 增速呢成为了全球各大市场的首位。有如此好的单月成绩，主要归功于中欧洲、中国以及亚太地区市场的强劲表现。其中沃尔沃在欧洲、中东、非洲的整体销量为20873辆，同比攀升了 5.1%， 瑞典以及其他市场的销量也有小幅增长。美洲地区沃尔沃二月份的销量呢为6156辆，而美国地区二月份的销量为5262辆，同比下滑了 11.6%。 沃尔沃汽车于2月27号正式宣布签约了中国台湾影视男演员歌手彭于晏，未来他将担任沃全新 S90 的产品代言人。目前 S90 长轴去版已经在国内上市的车型为 T4 T5 版本，按照规划呢，由大庆工厂生产的 T8 三座荣誉版也将在年内上市，这款车也将成为沃尔沃旗下最豪华的车型。除了上述的一些车型之外呢，沃尔沃签约了彭于晏，合作范围覆盖大部分中华地区市场的 S90 全产品中，还将包括即将发行的 T8 五座车型。新车搭载 2.0T 机械增压涡轮增压发动机，可实现最大功率235千瓦、峰值扭矩400牛米的动力输出，而电动机的最大功率呢是68千瓦，峰值扭矩可达到240牛米。 T8 车型的最大功率为300千瓦，综合最大扭矩可以达到640牛米，仅需5.6秒就可以从零加速到每小时100公里了。9.2千瓦时的锂离子电池组的充电时间为2.5到6个小时，纯电续航里程大约是41公里。再来关注一下滴滴出行。 近日滴滴已获得天津市颁发的网络预约出租车汽车经营许可证了。那根据规定呢，此次滴滴在天津获得的网约车牌照可在全国范围内通用。此次神州专车和手机约车呢，先后拿到了网约车牌照。滴滴出行此次获得的证件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许可证以及申请从事网约车经营具备线上服务能力的认定结果。许可证在申请主体为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是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客运。这是自去年网约车新政颁布以来呢，天津市下发的首张网约车凭天津许可证。今年一月份呢，神州专车获得了全国的首张网约车的牌照，也成为全国第一家获准开展网约车经营服务的平台公司。二月份手机约车也获得了网约车的牌照，此次全国已经有三家平台拿到了网约车的牌照。滴滴方面的数据显示呢，滴滴出行平台每天会完成2000万次以上的出行服务，涵盖出租车、快车、专车、顺风车、代驾、公交、小巴、租车等多种出行方式，其中属于网约车服务的专车、快车已经覆盖了全国400多个城市了。关注下长安汽车新亮相的旗下全新 MPV 长安凌轩车型，该车型定位于家用的 MPV 车型，那它的外观和内饰都采用了全新的设计，该车型也更贴近于轿车的风格。据悉该车在2017年6月份会正式上市。外观方面呢，长安凌轩车型的整体设计原创度很高，体现了长安汽车越来越好的设计功底。前脸方式呢，三横幅式的镀铬中网突出了该车型的车标，而下网采用的是类似于 X的造型，使整车看起来较为时尚。另外该车还采用了与中网连接一体的大灯，同时融入了透视以及 LED 日间行车灯。车身的侧面，长安凌轩车型的整体车身侧面较为高大，为车内的成员提供了较为舒适的车内空间。再来看看内饰方面，长安凌轩车的整体内饰风格更贴近于轿车，棕黑双色的内饰搭配上大面积的皮质包裹的仪表台，使该车型有了超级有档次感的感觉。同时该车还配备有真皮包裹的多功能方向盘、一键启动、无钥匙进入、中控彩色大屏以及皮革座椅等配置。在座椅方面呢，长安凌轩车型呢采用的是2+2+3的座椅布局形式，并且在第二排和第三排设置了空调的出风口，充分的照顾到后排乘用车的乘坐舒适性。安全配置方面呢，长安凌轩车型配置了第九代博世 ESP 的系统，并增加了右侧盲区可视、换道实时辅助以及倒车横向预警等系统。动力方面，据内部人员介绍呢，长安凌轩车型将搭载1.6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匹配5档手动变速箱，以及 1.5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匹配6档手速变速箱，以及 1.5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匹配6档自动变速箱，三种动力总成。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京车新闻，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Everybody don't like it slow. Consider me one of them folk. Let's get to it, I'm kinda crunk and I'm on this scene. Look a loop past and that's my shit. Guess I had a shot of that good Patron. Now I'm in my boxes and like Patron. Everybody don't like it slow. Consider me one of them folk. And let's do it.Back it's all till we just can't take it no more. Throw your ass like, make it clap back till you give me applause. Sounding like, when I get in them doors, got your hair in tangles. I'm rapping on your ankles. I'm gripping on your handles. I'm hitting on different angles. Like 10 5 cent 10 cent dollar 10 5 cent 10 cent dollar 10 5 cent 10 cent dollar. Let me see you pop it, pop it. That's the way I like it. Does anybody out there

再来，让我们看看 D 还有 GL 的侧面，采用的是双腰线的设计，宝马的车身显得更为硬朗，而中华 H3 的侧面线条更加的大胆，前低后高的姿态，再加上略微溜背的设计呢，颇有轿车的感觉。两款车型的外后视镜都采用的是双色设计，并集成了转向灯，但 H3 的后视镜设计在车门上，相比设计在 A 柱上的 GL 来讲呢，视野死角更加相对少一些。空间对比上，虽然两款车型的外观风格有着较大的差异，但内饰风格却是比较相同的，都是走简洁路线。很多人呢都是觉得中华 H3 的布局更为好一点，人性化的体验比 D 豪 GL 要做得更好。D 豪 GL 的中控大面积采用的是软塑料与仿皮革材质覆盖，用料还是较为给力的，而中华 H3 的中控则大面积采用的是硬塑料覆盖，无论是质感还是厚道程度都不如 D 豪 GL。D 豪 GL 与中华 H3 的仪表盘都采用的是较为普通的设计，相比越来越多的数字化仪表盘呢，他们这种比较常规的仪表盘在操作上也更容易上手一些。体验方面呢， H3 的红色背光显得更年轻，而 GL 的视觉感要更好一些。D 豪 GL 配备的显示屏有着不错的分辨率，显示也更加清晰，而中华 H3 配备的是更有档次感的悬浮式显示屏，内部的显示没有 GL 清晰，但触感、手感、灵敏度以及反应都比 H3 要更好一些。再看看空间舒适性的一些对比，D 豪 GL 与中华 H3 的后排中央地板都是有明显的凸起，中华 H3 的凸起要相对矮一些， GL 的纵向距离要更长，可以说各有优势吧。中央乘客的腿部舒适性都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再来对比一下动力和底盘， D 豪 GL 是 1.3T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是95千瓦，峰值扭矩是185牛米，中华 H3 匹配的是 1.5T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10千瓦，最大扭矩是220牛米。D 豪 GL 匹配的是6速双离合变速器，中华 H3 呢匹配的是5速手自一体变速器。在底盘方面， D 豪 GL 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挂，后扭力梁非独立悬挂，中华 H3 呢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挂，后也是扭力梁非独立悬挂。那通过对中华 H3 与 D 豪 GL 的相比可以看出呢，作为自主高端的 A 级车，两款车型都是做得很不错的。中华 H3 在外形的设计、乘坐空间与舒适性方面都有不错的优势，而 D 豪 GL 在做工、用料还有人性化体验方面要略胜于中华 H3， 配置以及动力方面呢，两款车型都各有优势。总体来说，两款车型都是值得可选择的车型，如果对外观设计、乘坐空间有需求的话，那您就可以买中华 H3，如果是对品牌要求很高的话，购买 D 豪 GL 也是不二的选择。不知道您会选择这两款车的哪一款？以上就是今天的标新立异，让我们来听首歌吧。 You can throw your hands up, you can beat the clock、yeah. You can move a mountain, you can break rocks. You can be a master, don't wait for luck. Dedicate yourself and you go find yourself. Stand in the hall of fame、 yeah. And the world's gonna know your name、 yeah. Cause you burn with the brush flame、 yeah. And the world's gonna know your name、 yeah. And you'll be on the walls of the hall of fame. You can go the distance, you can run the mile, you can walk straight through hell with a smile. You can be the hero, you can get the gold, breaking all the records you thought never could be broke. Do it for your people, do it for your pride, and you're never gonna know if you never even try. Do it for your country, do it for your name, cause there's gonna be a day when you're standing in the hall of fame. Yeah. And the world's gonna know your name. Be a champion. truth seekers. These students, we teachers. We politicians, we preachers. We believers, we leaders. We astronauts, we champions. 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喂食，一口香茗， 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实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999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繁忙的路上，八大红香，各式各样的车辆来来往往，关上一扇门，打开一扇窗，我们的生活从此变得不一样。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合双擎，我们都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无论你在哪里遇到什么情况，星星车帮都会陪在你身旁。奔驰宝马长城起亚全都粉墨登场，大车小车轿车跑车各有各的锋芒，选车购车养车用车这里全都开讲。卸下行囊跟我一起唱，星星车帮华丽的绽放，星星车帮带来全新能量，星星车帮一缕温暖阳光，星星车帮扬帆远航。这是星星车帮，星星车帮， 我们和你在路上。 好心情，好音乐，总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路帮。 三生三世的情感浓情至深，却太过遥远。在十里桃里能感受到的温存厚爱，如今在波士成达也能感受到哦。现在就带各位听众体验波士成达今生今世的一波大回馈活动，为您浓情奉上专属的特别。3月1日至3月31日，到店购车就能享受购车限时优惠，更有原厂精品成本价销售，售后储值送保养活动，还有30台限时特价车型等活动震撼推出。各位听众，您记好了，3月1日至3月17日到店购买2000元代金券，还可以在3月18店庆日当天享受2000抵2万元的优惠哦。更多优惠详情请拨打电话通州波士成达奔驰8088-9588 8088-9588。 耳目一新，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哈喽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关注一下今天的耳目一新。近日呢，有个网友在收费站出口的时候，因为手不够长，于是停车后解安全带取卡，正准备扣上安全带的时候，结果被交警拦住，罚了200元，扣了2分。这种情况大家知道的话，肯定不会被罚款，那就是停车拉手闸，然后解开安全带，下车拿卡，肯定就不会被罚了。但是这位车主为什么会被罚款呢？原来是车主在取卡的时候安全带没有系上，但是车身呢已经开始移动了，就刚好被交警抓了个正着，所以呢扣分罚款。交警同志也表示了，如果确实是因为手不够长需要解开安全带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前提是车子不可以有移动。之前呢在重庆也发生过一起交通事故，就是一位女车主开着宾利到收费站拿卡，因为手不够长于是下车拿卡，但是因为车子挂了空档，导致汽车溜车撞上了道路，致使汽车车头损毁。所以交警提醒大家，在取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需要下车一定要拉好手闸，不下车的话车子也不能够移动，不然仍然会被处罚的。那我们停车场取卡怎样才安全呢？驾车进入停车场遇到需要取卡的取卡机，怎样做才会安全呢？可能有不少人在停车的时候都会犯错误，不少司机在开入车库的时候为了节省时间都习惯踩着刹车取卡，即使是车辆离卡机比较远，他们也是在D档的状态下一脚踩着刹车，并将车子探出去取卡。这样一来呢，司机的脚很容易离开刹车踏板，或是误踩到了油门，稍有不慎就会造成车辆失控，甚至撞毁车辆。那我们这种情况最安全的办法就是挂 N 档，手动呢是挂到空档，拉起手闸，取卡后再挂档行驶。另外现在越来越多的车配备了电子手刹功能，司机也可以在停车时按下电子手刹，这样即便是挂在了 D 档行车档，车辆呢也会驻停。再来关注一下2秒法则，如何避免交通事故。 追尾事故可谓是汽车重大的事故发生频率最高的，一旦是发生都要往往涉及很多的车辆，特别是在车速较高的高速公路上，很容易造成十几辆甚至几十辆车连环相撞。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事故呢，除了天气、车辆、路况等环境的因素影响，更多的原因呢是驾驶者本身没有留出安全的距离。但在不限速的国外，追尾事故的发生率为何远低于国内呢？首先呢，国外有两秒法则抑制追尾事故的发生。在国外，抑制追尾事故的发生并不是靠什么高科技，而是因为大多数人善用两秒法则。那什么是两秒法则呢？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小技巧，是国外预防性驾驶课程必学的项目。假设你本身作为车道后方的驾驶员，想要与前车保持有效的安全距离，注意是有效的，不是心里自以为的五米八米，确定在这个安全距离下，即使前车发生急停也能及时刹车。第二个就是两秒法则的具体方法，在跟车的状态下，驾驶员以路面或路边的某个固定物为参照，前车开过这个参照物后，心中默数两秒，如果数完之后你还没有驶过这个参照物，说明你保留了足够的安全距离，相反还没有数完就驶过参照物，说明你留的距离不够长。在下雨天、大雾天呢，则要改为三秒、四秒。这两秒法则最初是从北美流行开来的，它是根据人的反应速度、时间加踩制动踏板开始到制动起作用的时间，再加上车辆制动开始到停止的时间得出的安全间隔距离。其实国内的新版驾校手册上也有写，但是很少有驾校的师傅会去讲这些东西，自然也就没有普及开来了。无论是对自认为技术过老的老司机，还是正在适应马路的新司机，我们都觉得这两秒法则还是有必要告诉每一个人的，也希望每个人都应该遵守。追尾事故一旦发生，你不知道赔的是钱还是命，所以一定要小心行驶哦。以上就是今天星星车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 She hangs out every day near the beach, having a Heineken, falling asleep. She looks so sexy when she's walking the sand. Nobody ever put a ring on her hand. Swim to the ocean shore, fish in the sea. She is the story is she.You shouldn't ask why. She is the one that you'll never forget. She is the heaven sent angel you met. Oh, she must be the reason why you got made a girl. She is so pretty all over the world. She plays the rhythm, the beat and the drum. She comes in the morning, in the evening she's gone.She gives. She looks like Marilyn, walks like Suzanne. She talks like Monica and Marianne. She walks in everything that you might do, and she will respect you forever, just you. She is the one that you'll never forget. She is the heaven sent angel you met. She must be